Thank you. 欢迎继续收听 Pops 音乐。接下来带出的是娜塔莉夏高演唱的一组著名的歌剧咏叹调，分别选自古诺的歌剧《浮士德》、圣桑的歌剧《参孙与达利拉》、威尔第的歌剧《弄臣》、格诗温的歌剧《波基与贝斯》、马斯奈的歌剧《泰伊斯》、威尔第的歌剧《茶花女》、比才的歌剧《卡门》等。 Oh,

l'amour est enfant de bohème, il a joué. Prends-donc Thank you.